千千恭喜的发财，家和万事兴，最好都应该饮杯胜，个个胜，去到亲个个都必胜，个个笑到真高兴，马标一买亲都开正，春春摆酒将分定，最好福气今年天定，个个老友将酒敬，庆祝烧炮掌响声声，认真开心饮杯胜，恭喜你发财年年顺境，心想事成美好感受千情，恭喜你发财家和万事兴，最好应该饮杯胜，个个胜，庆祝烧炮掌响声声，认真开心饮杯胜，恭喜你发财年年顺境，心想事成美好感受千情，恭喜你发财家和万事兴，最好应该饮杯胜，个个胜。